包括这些麦芽糖啊，包括香精啊，就是我们吃蜂蜜啊，要吃纯正的蜂蜜，不要吃一些带有添加一些附带性的。 嗯， 有很多人他有一个现象，我吃蜂蜜，我慢慢觉得我长胖了，为什么？糖太高。 是 一个好的蜂蜜，它叫单糖。这个单糖你吃到肚子里以后，首先它的甜度不是很高，然后呢，它是不需要经过我们身体转换，直接有力去吸收的。但是如果你要是吃了所谓添加的糖分，那就是负担。 嗯，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带给大家的就是直接从这个农商手中拿到的第一手的这个材料。 我们厂家就是我们呢有14位到15位的蜂农，是我们直接在一起合作的。就他们的蜂农啊，直接去深山里面或者去自己的蜂箱啊去养这个蜜蜂，然后去酿这个蜜。酿完蜜以后呢，直接送到我们这里。我们把这个蜂蜜用这个离心机甩完以后，直接装到瓶，送到咱们的仓库。这个中间它是没有任何所谓的这个经销商跟代理商，并且而且我们还承诺一点哈，就是我们每一瓶都是一斤装的，在这个当中我们是没有任何添加防腐剂跟色素香精的。 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带来的是椴树结晶蜂蜜。这个结晶蜂蜜呢，如果您从市场当中购买的话，78块钱一瓶， 78块钱一瓶一斤。 嗯， 而且我们保证的是跟我们专柜上一模一样的品质带给大家。 哎，但今天通过我们节目呢，也是一个尝鲜价，这个尝鲜价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划算。 对，我们的价格呢是299，一共有到12瓶，12斤带给大家。一斤的价格算下来的话呢，也是20块钱左右。但是我们每一瓶都保证没有任何的添加，没有防腐剂，保证是正宗饶河的产地。 这个价位也要有必要跟大家解释一下，为什么这么便宜？这么便宜就省去了很多的中间环节。 对，因为我们这个蜂蜜，我给你举个例子，很多蜂农他有好的蜂蜜，但是他找不到很多好的出路。我们是直接跟蜂农合作社直接来合作，他们每一年产好的蜜，我们直接收购而来，然后我们把这个好的蜂蜜直接灌装装瓶带给大家，中间没有任何经销商跟代理商的环节。 299块钱，12瓶，总计是12斤。动心的各位，赶紧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015551，400015551。 而且有一点哈，咱们这个行蜜，现在我们所吃的这个蜂蜜啊，它是6月份到7月份的新批次，啊，这个很难得。我们一般说，就6月份到7月份是我们椴树蜜刚好是这个酿蜜跟结晶的时候，是这个蜂蜜这个量产的时候。您现在买到这个蜂蜜，现在吃我们吃的新蜜，新蜜有什么好处？口感好， 哎， 味道香，椴树花香也比较浓郁，而且营养含量也是非常的丰富。但如果说你到时候过了年以后还会有没有？过年以后它还会有，但是那个时候的蜂蜜你吃的可就陈蜜，现在是新蜜。 您从市场当中购买的话，这样的一斤装的一瓶是得要70块钱一瓶， 78块钱一瓶一斤装。 哎， 我要讲这个价格78一斤是因为有这个有理有依据的哈，因为我们的产地是来自于黑龙江饶河，它是一个环境的自然保护区，没有任何的污染，而且一年四季分明，三山一水之地哈。就是在我们饶河当中啊，它有一样就是富有经济的植物叫椴树。这个椴树呢是长得是比较高大，是一种乔杉木哈。它呢椴树花是结晶可以进行入药，椴树花是可以来入药的。我们每一瓶一斤装的这个椴树蜂蜜啊，需要的是15万朵的椴树花蜂蜜去采集而成。所以我们产量，第一个我的树是比较少，只有我东北才会有。第二个就是什么呢？我一年四季当中这个椴树这一季去采这个采 非常难得， 所以产量是特别的少。78块钱是非常正常的价格。而且在世界当中啊，我们说有新西兰的麦卢卡，有德国的黑森林，再就是我们这个中国的饶河。今天我们就是把这样的蜂蜜带给各位听众。 刚才说到78块钱一瓶，再加上这样的讲述这么难得，好像觉得也可以买。当然通过我们节目当中一定是带给大家最大的一个诚意和一个福利的， 没错， 先让大家尝一个鲜美。 没错，今天呢因为我们一瓶啊是一斤装，我们带给大家呀是一共12瓶12斤，每一瓶的保质期咱们是24个月2年。那我们每一瓶的市场价格呢是78块钱，如果您买足了这12斤，相当于花了900多块钱左右哈。 是， 但是我们今天因为我要讲，我们是直接从蜂农手里面直接收购而来，直接供货而来，中间没有代理商经销商，包括这些各种超市的店面费，直接供货，省掉中间的环节，我们把低的价格直接带给大家。今天的价格是299，12瓶12斤装。 谁的数学好，谁赶紧算一下哈，299块钱除以12斤，这一斤是多少钱？ 20块钱左右， 非常非常的划算。